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狄仁杰对陈宝箴两度堂审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陈宝箴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头一回，陈宝箴伶牙俐齿，狄仁杰拿他没办法，只好退堂了。第二回，狄仁杰满心以为已经掌握了陈宝箴犯罪的有力证据，可是陈宝箴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七巧板的图形啊，由打猫给变成鸟了。狄仁杰最有力的证据转眼之间也化为了乌有，仓皇之下，狄仁杰只好再次的宣布退堂。看来眼下要想揭开陈宝箴的面具，只能从他的前夫之死开始入手了。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案第五集。回到衙门，狄仁杰叹息连连，他没想到自己手上的证据这么的薄弱，陈宝箴轻轻一击，他就无可奈何了。但是狄仁杰并不灰心，他打算蓝大奎这头先放放，从陆明之死开始查起。狄仁杰吩咐陶干把寄生堂的郭大夫找来。不大一会儿，郭大夫来了。狄仁杰连忙问郭大夫啊，上回您说这陆明死后两只眼睛往外努着，很可能是有人用钝器击打后脑致死，后来陆明的弟弟收尸入殓的时候没发现这后脑有伤口吗？郭大夫苦笑连连呐，老爷，如果拿一块厚布把铁锤的头给包起来打击后脑，那样不会留下伤口，也不会流血呀。狄仁杰点点头，那倒是。哎，郭大夫，如果咱们现在开棺验尸，这被击打的后脑肯定会变形吧？可是下官也有一个担心呐，这陆明的尸首下葬五个月了，这么长的时间还能有线索吗？郭大夫若有所思，如果致人死地的话，那这个击打的力度肯定不小，很可能后脑的骨头会变形。狄仁杰沉吟了半天，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柳，突然他停住脚步了，那咱们就开棺验尸。陶干一惊，老爷，您可要考虑好了，万一棺材打开了找不到陆明被害的证据，您就得引咎辞职啊。如果有人在上告您说您诬陷陈宝箴，甭说您这头上的乌纱帽了，恐怕连顶帽子这脑袋都得搭上，您这何苦呢？狄仁杰决心已定，我愿意冒这个风险，你们不必多劝，明天未牌时分北门外开棺验尸。 转过天来，荒凉的北门外突然车水马龙，热闹起来了。听说刺史老爷要在北门外开棺验尸，看热闹的老百姓吃过午饭都奔这儿来了。他们自觉地围着坟地站了一圈，这坟呢已经破土了，旁边临时搭了一草棚子，棚子里头放好了桌椅板凳，外头呢有两条长板凳，上边搭着一个满是泥土的黑棺材。狄仁杰坐在桌子后头，乔太马荣列立两旁，陶干正围着棺材仔细观看呢。郭大夫在一边等待验尸。不大一会儿，陈宝珍坐着轿子到了，他掀开轿帘，步履蹒跚的下来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在这寒冷的旷野当中啊，感情这惊堂木的声音呢、显得更加清脆了。本堂一会儿就要开棺验尸了，如若开棺之后一无所获，本堂甘受法律制裁。陈宝珍跪在一边，突然抬起头来，泪流满面。这个时候他整个人都瘫软了，苦苦哀求：老爷呀，您是一州之主，百姓的父母啊，您恕我无知，屡次冒犯冲撞，可是我也受了老爷的五十鞭子了，事到如今，求老爷您就放过死人吧，您千万不要开棺，要不然我还有什么脸面以后九泉之下去见夫君呢？说完，陈宝珍给狄仁杰磕了三个响头。狄仁杰面不更色，冷冷地说道：本堂开棺心意已决，如果找不出证据，自有律法制裁，不要花言巧语，来呀，开棺。陈宝珍面色惨白，泪流不止，两个衙役过来拿凿子就开始撬着棺材盖，很快陆明的尸首由打棺材里边就给担出来了，放在一张草席子上头，一股尸臭味啊迎着风噗就出来了。四周看热闹的人呐、都拿袖子捂着鼻子奔后退。郭大夫掏出两个白瓷香炉，拿这个香啊熏这尸臭味，然后自己拿白纱布把嘴给围上，开始细细的检验尸首。大伙全都不错眼珠的就盯着郭大夫。郭大夫在这尸首脑后勺啊找了半天，最后摇摇头，又用银针撬开这尸体的嘴，仔细看看这腐烂的皮肉之下这白骨。狄仁杰脸色变得灰白，他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可能查不出来。最后郭大夫站起身来禀告老爷：陆明的尸首没有一点尸爆的痕迹，也不是中毒死的，可以断定是死于疾病。狄仁杰一颗心顿时咯噔一下子沉下去了。陈宝珍这会儿冷笑了几声，嘲讽地看着狄仁杰。看热闹的人群也是怨声载道，有人喊：杀了这狗官，死人都不放过。更有人喊：白折腾吧，放了陈宝珍吧，你呀辞官谢罪去吧。一片叫嚣声中，狄仁杰稳步地走出了草棚子，脸色严峻：本官信守诺言，来人呐，把陈宝珍放了。衙役过来给陈宝珍松绑，剩下几个又把棺材给钉上了，重新入殓。狄仁杰心事重重，只得上轿回了衙门。当天深夜，狄仁杰和三个随从都没有睡意，他们围坐在阴冷的内衙里头，火盆里的炭都烧成灰白色了，没有人留意，也没人去换去。宽敞的屋子当中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。过了半晌，狄仁杰终于开口了：现如今要从绝境当中拯救出我们自己，除非是意外发现新的证据，而且就得在这一两天当中。大伙闻听此言都没说话。狄仁杰站起身来：好了，干坐着也没用，都回去睡觉吧，养好了精神，明天再去寻找证据。三个随从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都撤下去了。第二天整个北周城啊沸腾了， 愤怒的老百姓涌到衙门口叫嚣着，这衙役都不敢上前阻拦。狄仁杰早上出去骑马转了一圈，竟然有人骂他狗官、昏官，还朝他扔石子儿。狄仁杰只好灰溜溜的回到衙门，整天没出门。老百姓这么愤慨，不仅是因为狄仁杰玷污了蓝大奎的名声，更是因为这陈宝珍呐，放人之后四处的散播谣言挑唆，说但凡有血性的汉子不能容下此等狗官，所以大伙儿啊被陈宝珍这么一煽乎，都到衙门口抗议来了。陶干、乔太、马荣跟在狄仁杰身边寸步不离，他们也跟着心急，但是出去找证据的时候，一听说是北周百姓都在怒骂的狄仁杰，谁也不愿意帮着提供线索，无奈之下这帮人呢也是无功而返，只能是陪在狄仁杰的身边沉默不语。狄仁杰默默地开始料理辞官的事务了。第三天，北镇驻守的军队长官突然给狄仁杰送来一封加急的公函，上头说北周暴徒趁这乱劲骚扰边境，地方治安太坏，他警告狄仁杰，如果这几天之内狄仁杰不能安抚人心，他就要上奏朝廷，到时候让狄仁杰人头落地。看到这封公函，狄仁杰更是忧心如焚呢。他明白，如果这个时候再不给老百姓一交代，老百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唯一的出路就是宣布自己辞官，交出官印。狄仁杰命令陶干写一纸告示，上头明确说明，明天一早，狄仁杰将宣布辞去刺史一职，并且上奏吏部戴罪，等待朝廷制裁。狄仁杰看看乔太、马荣，吩咐他们，你们把这份告示贴到大街小巷，百姓一旦知道我狄某要辞官了，自然就会平息下来。陶干、马荣、乔太这仨人忠心耿耿啊，这个时候不由得抱头痛哭。狄仁杰一旦辞官打包袱回家了，这三个人也只能是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了，这怎么能不伤心呢？狄仁杰安慰了几句，陶干他们也只能是按照吩咐行事。三个随从走了，狄仁杰带着香烛来到庙里祭拜完毕，狄仁杰这心呐反而平静了。都说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既然这是自己招来的事儿，那他当然只能是束手待命了。这个时候狄仁杰只求能保住性命，让他一家子都平平安安的。深夜里气温降得很低，狄仁杰拢拢盆里的炭火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不停地在这烤手。突然内衙的门被推开了，狄仁杰抬头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郭夫人。狄仁杰赶紧一施礼，郭夫人，您大概听说了，下官已经提出了辞呈，您要是有事儿啊，去找陶干说吧，还请郭夫人见谅。这郭夫人低垂双目，半天才轻启朱唇，听说狄老爷要辞官了，我们心中都舍不得，我丈夫让我来跟老爷表示谢意。狄仁杰淡淡一笑，谢意倒是我应该向郭先生表示谢意，下官在北周任职时间不长，可是郭大夫帮了我不少啊。郭夫人抬起头来，那我呢，老爷就不需要我的帮忙吗？狄仁杰一愣，啊，郭夫人把女牢房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我也深感佩服，但是如今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了。突然狄仁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郭夫人说话话头不对，她说的是她要帮我的忙。狄仁杰疑惑地看着郭夫人，你一介女流之辈又能帮我干什么呢？郭夫人抿嘴一笑，你们男的大多数粗心大意，哪知道女人的心思啊，怪不得狄老爷识不破陈宝珍的机关呢。狄仁杰猛然打了一冷战，郭夫人，难道你识破了陈宝珍的机关吗？郭夫人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这倒是没有， 但是我觉得有个线头，老爷不妨先看看。狄仁杰大喜过望，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什么线头？快说，快说！郭夫人把身上的大红斗篷裹了裹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老爷，我们妇道人家在家里除了做饭伺候丈夫吃喝以外，还有就是缝补浆洗钉皮靴子。老爷，您知道这钉皮靴子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儿吗？有时候啊，手上拿着一根铁钉子就恨不得呀。狄仁杰立马心领神会，他把话茬接过来了，恨不得钉到仇人脑袋里，对不对？郭夫人一点头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老爷，那铁钉子又细又长，如果从一个人的鼻孔钉进去，毫不费力气，而且丝毫不留痕迹呀、啊！谁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死的。狄仁杰两只眼睛都要冒光了。郭夫人呐、啊，是你救了我呀！哎呀，我不是神仙，怎么能够识破这么缜密的机关呢？怪不得陈宝珍害怕我开棺验尸，这开棺之后没有收获，他又嚣张起来了。这个女人心肠不仅歹毒，而且十分的精细呀。郭夫人脸色惨白，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她朝狄仁杰淡淡一笑：“老爷，这下您有希望了，我也可以告辞了。”狄仁杰没发现郭夫人脸色有所变化，因为他沉浸在喜悦当中呢。一失礼，郭夫人的指教如拨云见日一般，等这案子结了，改天下官一定登门拜谢。郭夫人走了，狄仁杰立马把陶干、乔太、马忠这三个随从叫来了。这仨人神情沮丧，没精打采的，可是一看狄仁杰喜气洋洋，面露红光，狄仁杰急忙布置任务：“列位啊，来一点精神头，我已经识破了陈宝珍这机关了，立即进行第二次开棺验尸。你们这就去北门外把陆明的尸首运到衙门来，眼下老百姓还不知道底细，不便在坟场上验尸。搬到衙门之后，你们贴出告示，向全城宣布第二次验尸，欢迎老百姓来衙门观看。等待验尸有了结果，咱们就能站稳脚跟了。到时候不仅百姓不会反对咱们，就是那个刁蛮的陈宝珍也得认罪伏法。”狄仁杰一口气把要说的全说了，这三个随从听得目瞪口呆，心说我们家老爷不是想破案想疯了吧。陶干拉了狄仁杰的衣服袖子：“老爷，又开棺验尸啊？不是您有把握吗？”乔太、马荣也都跟着追问：“老爷，证据在哪儿啊？您在衙门待两天了，这证据能自己跑来找您？”狄仁杰这心情仍然十分激动，他摆摆手：“哎，你们快去吧，开棺验尸的时候就全明白了。怎么，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？”这三个随从半信半疑，心说得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老爷说什么是什么。三个人退出内衙，分头去准备搬运尸体的事儿。赶等人都走了，狄仁杰这心情才算是平静下来。他在脑海里把第一次开棺验尸的场景又仔细地回想了一遍，老百姓骂他狗官、昏官，这声音犹在耳畔呢。狄仁杰不由得扪心自问，如果第二次开棺验尸再失败了，我狄仁杰还有葬身之地吗？突然他又想起郭夫人提供的线索，这哪是提供线索呀，这分明就是把案情给如实的和盘托出了。怪了，陈宝珍的作案手法这郭夫人为什么知道的一清二楚啊？狄仁杰刚才的激动劲儿一下没了，他这颗心呐，凉了一半。莫非说郭夫人也用过一样的手法？